此的冷，有了你，时间如梭飞奔，再回首，容颜已无法辨认，只有情能直到永恒。是容易看见伤痕，我不再听那些流言纷纷，是错是对本来无从考证，我只想愿来世不灭的灯，照亮这世间游戏的人，我只想要一个最深的吻，多年以后仍有你的温存。想要一个最深的吻，多年以后。